攻读加拉达书第六章。弟兄们，如果见一个人陷于某种过犯，你们既是属神的人，又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他。但你们自己要小心，免得也陷入诱惑。你们应彼此协助，背负重担，这样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。人本来不算什么，若自以为算什么，就是欺骗自己。个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对自己也许有可夸耀之处，但不是对别人夸耀，因为个人要背负自己的重担。学习真道的，应让教师分享自己的一切财物。你们切不要错了，天主是嘲笑不得的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那虽从肉情撒种的，必由肉情收获败坏；然而那虽从圣神撒种的，必由圣神收获永生。为此，我们行善不要厌倦，如果不松懈，到了适当的时节，必可收获。所以，我们一有机会，就应向众人行善，尤其应向有同样信德的家人。结论，你们看，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。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，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，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。其实，他们虽然受了割损，却也不遵守法律。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，未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。至于我，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，因为借着基督，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其实，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，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。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，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，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。从此以后，我且愿没有人再烦扰我，因为在我身上，我带有耶稣的烙印。弟兄们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。阿们。